好，我是敏感度的敏感。Vega 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我撑比利时。各位有11倍的，不妨买翻少少。 创意起动，舞台发火，只要你有火，就可以嚟有台火。全新嘅有台火喺 Ragazine 等紧你啊！我系 Gary Lee 李耀堂。Hello， 欢迎翻嚟有台火啊！今日嘅有台火咧，就请嚟舞蹈嘅朋友，即系讲到要喐咧，就唔系我嘅专长嚟嘅，梗系佢哋讲啦。 喂，嗨，大家好，我叫何明欣啊，系啊，叫我明欣 OK 噶啦，咁我哋都唔系好擅长喐嘅，虽然系不潮，我系我两年前contemp 即系当代舞系 grad 咁样啦，跟住但系再之前啲咧，我就系喺兆基创意书院读嘅，咁我自己本身就中意。我鍾意睇小說啊，鍾意睇書，跟住都幾鍾意跳舞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好似兩樣嘢加埋就，因為以前就寫得比較多，即係我仲係中學嘅時候鍾意寫嘅，但後來又覺得好似舞蹈對我嚟講嗰個表達方式好似有啲取代唔到嘅嘢咁，咁我就越嚟越鍾意同埋越嚟越想去做創作同埋編舞咁樣囉。跟住我而家做緊嘢就係、是教班啊，教下小學啊，會跳一啲演出啊，跟住就同輝仔排緊呢一隻舞咁，係。 OK。 哦、，Hello， 我係曾榮輝，我係輝仔。咁咧，係啦，咁我而家就同明欣一齊合編緊呢個真演出咁啦。咁我自己本身咧係中文大學畢業嘅，修建築系嘅，咁都係鍾意寫嘢、畫畫、睇書嘅。細個嘅時候，但係都由好細個都知道自己會跳舞，同埋成世都會跳嘅，覺得咁，所以就一路都用緊唔同嘅方法喺度跳舞啦。咁咩都有跳過，咩都鍾意跳啦。咁所以我而家會定義自己鍾意喐啦，多過真係鍾意跳舞啦。係啦，就係咁。 OK， 除咗兩位編舞之外咧，仲有。 Hello， 我是吴佳欣 Kaya， 咁咧就系咧佢今次嗰个合嗰、那个跳舞嗰个 试过 操咧叫咩 Tap Tap 含，咁咧我咧就试过各方面嘅帮手啦，就系、是、一个 visual artist 啦，咁我就系喺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毕业嘅，咁咧都有三年啦，咁依家咧就同紧啲朋友租紧一个 studio 咁样继续创作。咁之前就做緊一啲 art admin 嘅工作啦，咁最近呢就冇做啦，咁就開始做自己創作啦，然之後接 freelance 啦，同埋一啲合作啦，同其他人，咁好似今次嘅 Tap Tap Hum 咁樣，咁我就係負責佢哋嗰個視覺方面嗰個木箱嘅創作， 係 大家 crossover 嘅嘢咁樣。 我頭先講到啦，卡爾講到咧，今次呢個真演出系列咧就叫做 Tap Tap Hum 嘅。我哋咧睇呢個單張嘅時候咧，我都仲喺度，咦諗一諗點讀先啊？點啊？哦，原來係我哋成日都講嘅 Tap Tap Hum 嘅。係啦，喂，點解會有個咁得意嘅名咧？明欣，係咪你度㗎呢、這個？ 我哋因為開頭我哋件事係由 LEGO 開始先噶嘛，咁你砌 LEGO 一粒一粒一粒咁就黐埋噶嘛，黐住，咁我哋就想揾一啲即係一啲嘢黐住嘅形容詞啦，又或者同砌嘢有關，我哋諗過砌，諗過冚。即係諗過好多好多，諗嗰啲唔係太好嘅名咁樣，其實唔係太好嘅。總之我哋係咯，後屘我哋 相關嘅名字就唔好啦，用啦。 係啦，咁就唔係咁好啦，真係。於是咧就覺得 Tap Tap Hum 呢個字都幾生動，同埋佢本身又係粵語咧，所以件事好親切啦。不過我哋本身個寫法唔係咁樣嘅，本身個寫法係再難啲去估個字，但係後屘問過好多朋友咁。問完好多意見之後，就決定用而家呢個寫法，跟住加翻一個英文嘅音，咁大家即真係嗰下諗唔起，都會睇都知大概點樣讀個字咁樣咯。 Tap Tap Hum 俾人有種意思咧，就係嗰種好夾啊，嗰種啱啱好嘅嗰種感覺啊。今次呢一個合作呢、這個相遇係咪真係好啱好夾嘅感覺咧？即係同。 同輝仔同阿明欣係咪即係識咗好耐啊？即係諗住大家會有好投契地就諗住即係今次要有呢個合作啦。 其實呢個都算係一個撞彩，因為我哋又唔係真係識咗好耐，我哋應該係舊年都係參加 無盟嘅 Creative Lab 嘅時候識嘅啫。咁但係我哋就有好多 common friend 嘅，common friend 意思係唔係淨係 Facebook common， 即係以真實性嚟講都有好多 common friend， 但係一路都見過，但係唔係真係識對方嘅。我諗 上交嘅啫，一路 參加上堂可能都有見過， 係，但係唔熟咯， 係完全冇講過嘢，應該除咗 Creative Lab 係啦，跟住而係都係。無啦啦，大家都應該同時想遞呢個真演出嘅 proposal， 咁就唔知點解就約咗出嚟傾偈咁咯，傾傾下本身都諗住分開加，中間再加一份，突然之間就變咗。 我哋有諗過係分開兩個演出，但係只係即係我同佢各編一隻，跟住只不過係一齊寫 proposal， 最初係諗住咁嘅。 跟住之後就開始變咗一人一嚿，中間再黐一嚿，跟住變下就 變咗再同一嚿。 咁就即係將兩嚿咧就揼揼冚咁樣擺埋一齊啦。 係啦，其實都係一個砌 LEGO 嘅 故事，砌 LEGO 嘅故仔啊。最初想做呢個真演出系列就當然就係想即係有啲嘢想試啦，有啲嘗試啦咁樣。但大家整下成日都覺得大家試嗰樣嘢都可以好可以擺埋一齊喎，可以去做呢件事喎咁樣。其實大家嗰個合作呢，即係有一個咁特別嘅開始嘅合作呢，其實喺嗰個合作當中，你們覺得最好玩嘅地方係咩呢？ 我哋 即係啲人話創作係好孤獨㗎嘛。 唔孤獨啊，一啲都唔孤獨啊，首先 dancer 已經有六個，跟住又有一個人一齊去編，即係一齊去傾咁樣。會覺得係一路有一班人陪住自己嘅，其實好開心咯。係啊，咁同埋因為大家都好肯試嘢嘅，都玩得幾癲咯。係啊， 係嚇。其實今次揼揼冚呢個演出咧嘅意念係點嚟嘅？ 意念我諗都係由砌 LEGO 開始嘅。其實我都唔係好記得我哋點解當初會砌 LEGO 最開頭。 因為話咗啲選擇嘅遊戲。 係啦係啦，咁我哋傾嘅，我知道，因為我哋呢係喺夾頭餐廳入面傾嘅時候，就一人就嗌咗個常餐。 一樣嘅餐 係。一個餐嚟嘅，但係呢我同佢嘅食法係完全相反嘅，即係食邊樣先啊，點樣食嗰啲咁樣啦。跟住就開始傾呢個選擇，同埋即係好由生活上好無聊嘅嘢開始揾到啲選擇嘅唔同咁樣。跟住就係又我哋用 LEGO 同啲 dancers 做咗好多個 task， 就發覺原來真係都見到大家嘅性格或者選擇係勁唔同，咁就漸漸演變 到而家咁樣樣咯。 開始啦，咁我哋做啦，咁我哋開始。咁喺做嘅過程裏面當然遇到好多困難啦。咁但係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就最好就有朋友嚟救到啦。咁今次有個雷救兵救到啦，係啊 ，Kaya 你點救佢哋咧？ 由 Kaya 講， 即係你由救開始加入呢個演出噶嘛？ 咦，係咪咧？其實都有嘅喎，佢哋開始傾嘅時候都有，我哋都有開始話要合作嘅。咁但係咧嗰陣個合作方法咧，佢就叫我諗嘢先嘅，但係我就覺得嚇，我又唔知道你哋做乜，然之後我諗啲嘢出嚟，好似好奇怪咁喎。唔通整個 sculpture 喺中間，然之後 圍住佢跳舞 咁樣，好奇怪。我就係諗到呢啲好奇怪嘅畫面，就唔知點樣參與落去。係咯，咁都係睇到佢哋 rehearsal 啊，點樣跳啊，然之後我就諗下我嗰個角色係點咯 ，visual art 嘅角色。咁依家就。開始的時候就是他們用19個木箱去做那個 tools， 去做那個舞台跳舞的工具這樣，那我就想不如我用那19個木箱好像 board game 這樣，即是設計了一個 board game 然後讓他們玩這樣咯，現在個想法就是這樣。 咁但係開始嘅，但係肯講啊嘛，即係我哋頭先喺咪前到傾咧，咁喺度傾嘅時候就話，大家都係救佢哋噶嘛，你哋預先即係點樣做咧？ 即係佢點樣拯救我哋？ 係啦， 我哋可以由 poster 開始講先嘅。咁 咁即係最初就即係因為我哋畫咗一個 poster 咁樣啦，跟住其實我哋兩個都唔識得排版好多嘢，即係真係唔識嘅。跟住然後整完之後，即係我哋最初我哋其實比較遲問個卡爾，喂，不如你幫我哋整啊。跟住佢就整嘅話，即係時間上真係唔夠啦，太問啦，咁就可能幫我哋睇一睇、執一執咁樣啦。跟住睇完之後，佢就話。不如 不如 不如我幫你整 做過嘅，整過佢啦。 因為嗰陣前排都仲係做緊嘢嘅，咁就覺得哇，又無啦啦有份 design 嘅嘢咁樣咁急，我就覺得自己應付唔到。咁但係最後 頂唔順， 睇唔過。 不過呢有樣嘢，一樣嘢好玩呢，就係明恩提過一樣嘢嘅，就係、是、以前呢可能真係做 dancer 嘅時候呢，好多嘢呢都係人哋幫你安排好啊，即係有啲嘢真係按住一啲目標去做啊咁樣。但今次做編舞啦，即係真係要去 handle 一個 show 啊，要真係要同 dancer 去溝通啊咁樣。今次嗰個位置轉變呢，嗰、那個感受如何呢？ 爽㗎開心係因為可以好好咁樣去諗每一樣嘢囉，而我唔係只係執行緊一啲嘢囉。但我覺得本身舞者同編舞呢個身份就係有少少咁樣嘅權力關係嘅，即係就算話係創作舞者，但去到最後啲嘢都係由我哋所謂編舞去 fine tune 㗎嘛，所以係一個真係即係換咗一個角色咁樣囉。係啦，所以我即對我嚟講，點用咩方式嚟到去同舞者溝通相處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因為我好怕即係當咗佢哋只係幫我完成嗰件事嘅嘢，係咯， 係阿輝仔咧， 另一個又唔係難處嘅，係兩個腦呢樣嘢咯，即係因為可能我哋唔會即時。可以 get 到對方諗嘅嘢，咁所以有時有啲嘢，當一個人諗到嘅時候，究竟 execute 到去咩地步，或者係試，即係同啲 dancer 試到去咩狀態再轉或者停止，就都真係，我諗我哋都要花咗好多時間喺呢方面，即係大家都要攞個位係啊，究竟係去到邊個位，跟住然後係咪真係大家都想要嘅嘢咧？嗰啲咁樣 係。輝仔講到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就係話今次咧，即係話唔係就編舞同 dancer 去溝通，編舞同 dancer 再同另一個編舞去溝通，即係其實幾方面嘅溝通都係好重要。即係其實你真係大家一齊合作去演出嘅時候咧，咁呢個溝通係好重要啦。但今次就反而就多咗幾個腦咧，有個好處就當然就話有好多嘢可以好多人去幫手諗啦咁樣。但其實要取決。即係要去無全清嘅嗰樣嘢呢，其實呢樣嘢都係幾困難嘅一樣嘢。即係大家諗咗啦，喂，要用我嗰個，即係要決定呢樣嘢都好難。 咁我哋又冇呢、這個。 係，我覺得唔係，即係困難唔係喺 A 定係 B 嗰度，而係我諗可能因為我同佢兩個都唔係嗰種一嚟啊就咁啊，逼嘣啦聲一個箭嘴畫到去終點嗰啲人，咁所以就大家喺嗰個中游狀態入邊，係啦，大家都揾緊嘅時候，係啦，咁樣即係呢個位 置。係，即係嗱，每一次咧睇CDDC 嘅呢個真演出系列咧，其實我都好有驚喜嘅，即係每一次咧都可以將呢一個 CDDC 嘅呢個空間咧，有好多唔同嘅發揮嘅。嗱，頭先阿卡爾就講到啦，有19個。木箱喺裏面啦，又有一個 game 咁嘅形式嘅嘢啦咁樣。但今次喺視覺藝術方面嘅時候，仲有乜嘢嘅嘢可以玩呢？ 仲有乜嘢可以玩呢？係嗰個顏色啦，因為佢哋嘅編舞係一個長嘅編舞啊，定係咩？ 長編 、然之後呢就有幾個線嘅，咁我就係諗啊，不如我設計幾個唔同色通嘅顏色，然之後去代表佢哋呢幾個線，然之後佢哋又可以將呢啲顏色去唔同嘅配合啊，唔同嘅砌法啊。咁其實我覺得 visual art 同埋佢哋跳舞嗰個分別就係佢哋可以現場就咁即係將一啲色塊去隨時調動，然之後令佢哋點樣喐啊嗰啲好多變化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今次都幾好玩。 會唔會同有啲即係想 將裝置，即係裝置其實有時做咗喺度唔喐得噶嘛。但今次真係要裝置同埋喐得嘅，即係一啲舞蹈去配合嘅。咁今次係咪即係會再喺裝置裝面再諗多啲咧？即係可點樣可以俾佢哋運用到裝置入邊嘅嘢啊？咁樣嚇。 我第一個諗法就係、我要做到預期嗰個顏色啦。 嗯。 即係呢樣嘢咧，但係其實佢要保留咗一半嘅可能性俾佢哋咯。 嗯。 咁樣先可以即係講嗰種 crossover， 先可以保留嗰種意外同埋可能性嘅嘢。 嗯。 即係其實佢哋都係參與創作嘅一部分。 嗯。 喺 visual art 方面嚟睇。 嗯。 會唔會大家個傾談當中咧，都係互相影響啊？咁即自己都嘗試下啊，即係跳舞嘅嘢係點咧？因為之前啊，即係對於舞蹈可能嗰個認識唔係好深喎，但今次真係要喺度同將舞蹈呢個元素加入個作品裏邊嘅時候咧，係咪真係要好多時間地去準備啊，做功課咁嘅嘢？ 嗯。 就傾咗好耐㗎啦，咁樣。 嗯，我都係一方面嘅觀察咯，對佢哋。 嗯， 係啊。 有冇自己嘗試一下咧？ 跳舞？ 係 咯。即係話一定掂㗎，我而家點解我自己試一下先？ 我哋會即刻試嘅，即係我同輝仔，可能佢譬如佢游咗，跟住我哋就喺度，咁樣好似 OK 喎，咦咁樣游嘅唔係 work 喎，類似咁樣。 同埋我覺得頭先 Kara 講到 crossover 嗰樣嘢，其實我哋都有因為佢為我哋，咁我唔講係咩住啦，咁但係因為佢嗰箱嘅咁多面係有唔同嘅顏色啊或者質地啦，咁變咗係我哋都會即係叮到我哋一啲喺創作上面嘅意念咁樣，所以成件事都幾互動嘅，即係因為如果唔係可能佢有一啲嘅 idea， 跟住我哋就可能某啲嘅部分就唔會 係咁 用到去嗰個位置，咁所以其實呢件事都真係一路去住咁樣發生，就 rather 定有個人已經諗好咗，跟住之後就然後去 fit 咁樣。 即係我哋而家最後嘅一個先係，如果唔係 Kara 嗰嚿嘢係咁樣，我哋應該 唔會 去而家咁樣完咯。 所以成件事都係 係咯，有影響嘅係。 即係可以互相影響啊！即係可以俾到啲嘢嘅時候，反而就話啊，我呢樣嘢，我有冇辦法點樣去運用咗佢咧？ 或者 點樣可以改變到係真係能夠做到就話啊，我有樣嘢，但係我點去配合佢呢樣嘢，真係吸吸含嘅嘢啦。 同埋我都會覺得，即係始終可能我哋喐開啦，咁變咗喺即係對於一個props 又好 ，tools 又好咧，即係個理解嘅程度，可能同本身真係做 visual 嘅人咧係有分別，即係可能我哋點樣睇一個同一件事，可能佢就會用咗一個多啲嘅 perspective 去睇到，咁所以就我哋其實 for 編舞嘅時候，我哋都會清晰咗我哋用緊呢個 props 嘅時候嘅用法同埋佢會產生嘅效果。 咁啊，好玩在就係咧，大家喺度傾啦咁樣，但傾都未夠喎，即係要真係要同 dancer 去 work 啦，即係嗰件事咁啊，點樣去做啦？嗱，之前咧就真係做開 dancer， 即係聽人講嘅多啦，但今次真係要將自己嗰個意念去化成語言啊，化成點樣令到啲 dancer 去感受到啊咁樣，係嘛？呢樣嘢係咪即係嗰個？都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又唔係喎，可能我本身講嘢咧個跳， 講開嘢㗎啦， 即係冇乜難度嘅對我嚟講講嘢，反而係你講嘅嘢係唔係真係個最 statement， 你最想去喺嗰個作品裏面呈現俾觀眾嘅嘢咯，即係可能我講我而家嘅諗法講出嚟好容易㗎嘛，但係我點樣將佢轉化做另一個 art form， 再唔係直述咁樣去表達出嚟，嗰個就真係要花時間落，要沉澱咁樣。 即係喺個表達到嘅時候，就 dancer 就要吸收到。 同埋我估係點樣講一啲dancer 都容易啲切入嘅。嘅可能嘅一啲比喻啊，去俾佢哋想象咁样样，系咯系咯， 系。而家我都要讲一样嘢俾大家想象下嘅，就 系 我哋要休息一阵先，我哋翻嚟再倾。 好啊。 大家好，我是网台大演啦，仲有好多个节目嘅七个半啦，因为我自己都唔知道仲有几多节目啦。咁今届世界杯咧， 我点睇？我觉得决赛高比拜仁慕尼黑对 AC 米兰嘅，同埋我想问一下 Kobe 咁劲，点解进攻咁劲要打后卫嘅？真心问。而 Wecker 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拜拜。